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温振新、林瑶演播的系列评书《登峰冬奥故事新编》第30回，由温振新播讲。 第30回，延庆非遗迎冬奥，铁笔烙画绘丹青。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序幕即将拉开，全世界的目光将投向中国的北京。北京的延庆区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诸多项目的比赛现场，也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荣耀。延庆啊，古称下阳川，又有归川之名，那真是名山胜水，钟灵俊秀。就在这片199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东有经过1亿4000万年进化形成的规划木国家地质公园，南有巍峨壮观的八达岭长城，西有沁人心脾的康熙草原，北有风光俊秀的龙庆峡，真可谓是风景众多，美不胜收。非但如此，延庆地区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衍生了丰富的非遗项目。延庆区的非遗项目可以说是种类繁多，您别看这些非遗项目平时都默默耕耘，可是一听说冬奥会要在自个儿家门口举行，一个个可就跃跃欲试，争先恐后了。他们都希望用自己的作品表现冬奥，让延庆非遗走出延庆，走向世界。烙画区级非遗项目传承人高书平，为了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把冬奥冰雪运动用烙画的形式在方寸之间表现得淋漓尽致，那真是落笔轻烟起，凝神彩云生，喜迎冬奥会，铁笔绘丹青。各位您这么一听啊，可就听明白了，你这几句啊其实是一个谜语的谜面，这个谜底就是你刚才说的这烙画。您说的可太对了，这烙画您各位都见过，拿这电烙铁，无论是在葫芦上是在画布上能够作画，作画的过程当中上面是缕缕青烟，正合了刚才咱们说的这谜面了，烙笔青烟起，凝神彩云生。但是这烙画的发扬光大里边啊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得给您好好说说。相传早在西汉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种作画的方法了，用这烧红的烙铁在这物体上烙出画来。您想要完成这样的作品，您可不能打草稿，那就得意在笔先，落笔而成。这种技法呀古称火针刺绣，又叫火笔画。想当年王莽篡汉，翁夺序业，逼的是刘秀走国，这王莽一看那不能放过刘氏后裔啊，是紧紧追赶。当时刘秀流落在南阳街头，那真是凄凄惨惨呢。正在这么一天，被一个叫李文的老头给收留了。回到家里这么一打听才知道，感情收留的这个人呐是皇族后裔，跟刘秀说，您呐别在我这儿待着了，赶紧走，要不然王莽派人追过来，我可保护不了您。刘秀一听，我不能连累别人啊，说走那我得赶紧走，但是我这个身无分文，您让我去哪儿啊？刚要想走，老头一把把刘秀拦住了，您呐别着急，我给您凑点盘费银两，您呐 带着路上用。说着话，李文义转身进屋给刘秀凑银子去了，凑来凑去也凑不出多少来，最后没辙，这李文呢把自个儿家的一个葫芦给了刘秀了。刘秀接过葫芦这么一看，哎呦，这个葫芦不但器型漂亮，而且与众不同的是，在这葫芦上边不知道用什么画着画呢，就看在这葫芦中间方寸之间这么一块地方，山水依然，这人物啊是栩栩如生。原来这个李文，人称烙画李，是远近闻名的一个烙画高手，无论是尺子是筷子还是手杖扇坠，经过他这么一烙，各种各样的人物花鸟山水走兽那都是栩栩如生，美轮美奂，真可谓是巧夺天工啊。刘秀捧着这葫芦可就看入了神了，李文呢赶紧过来跟刘秀说，您呐别看了，快走吧。此后经历了千辛万苦，这刘秀啊把什么都卖了，就是这葫芦他可没舍得卖，为什么？太喜欢了。到后来刘秀当了皇上了，他呀念念不忘烙画里的救命之恩，派人查访，找到了这个烙画里的李文，宣进京城，赐银千两，加封烙画王，并且把这烙画列为贡品，专门供宫廷御用。从此之后啊，这烙画艺术才蓬勃发展，名扬四海。就在咱们延庆，高淑平大姐就是传承了烙画技艺的非遗传承人。当您走进延庆区井庄镇古城村手工匠人高淑平大姐的院落之后，您就能发现这浓厚的艺术气息是扑面而来。古香古色的四合院里，藤萝盘架，挂满了葫芦，随着微风显得那么的灵动，如此的自然。古朴典雅的房间里边，一张工作台，几支电烙笔，一颗颗清新古朴的天然葫芦，在高淑平烙笔的不停雕琢之下，烙绘出一个个独具魅力的葫芦烙画。要说起高淑平和这烙画，那是有一段的渊源。这高淑平啊，自幼酷爱工艺美术，上学的时候没事儿就拿这么一个画笔跟这描模画样。后来有这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高淑平看到了一种新颖的绘画技法。这有人呐，居然能用烙铁在这葫芦肚上作画。这种画啊，是以棕色为本，浓淡相宜，虚实交映，趣味横生，那简直太奇妙了。而且打听出来了，就在河北省有一位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此人呢叫王海，是精于此道。这个王海老师从2004年开始就在葫芦上烙画，他作画的主题是以老虎为题，他的作品非常的多。因为王海老师的技艺太出众了，人家给他起了一个雅号，叫做烙画虎葫芦，说他这个葫芦上画的虎那简直就跟活了的似的。出于真心的喜爱，高淑平在女儿的陪伴之下驱车可就到了河北成安县了，专程来看望这位葫芦老人和他的这些葫芦宝贝们。到这儿一看呢，高淑平可真是开了眼了，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奇幻的葫芦世界。一进王海老师的烙画展厅，高淑平的眼睛就开始停不下来了。这里的葫芦那是真多呀，桌案上摆的，箱子里躺的，跟吊上挂的，墙壁上摆的，琳琅满目，那真是让人眼花缭乱呢。这时候葫芦老人王海就着一张古朴的桌案正忙活着手里的创作呢，高淑平跟王海老师简单的打了一个招呼，可没敢打扰老师的工作。王海老师伏案作画，高淑平呢就从门边展台上的葫芦开始仔细端详，一个挨一个的看过去，顿时他可就被这大大小小的葫芦给深深的吸引了。你看这只葫芦上 唠嗑的是两只憨态可掬的小鸟，就跟这戏词里唱的一样，那真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呢。你再看这个，这是一只娇艳的牡丹，花瓣是层次分明，花色是烂漫多姿。人常言花无千日好，你看人家王老师这牡丹在这葫芦上怒放呢，只要这葫芦不坏，这花跟这儿开多少年它也不会败。紧挨着牡丹的是一只猛虎下山图，这可是王海老师的绝活啊，人家人称烙画虎葫芦，什么最出名，就是这老虎啊。你看这只老虎，那真是虎啸山林震四海，鹏飞霄汉小群山，就看这只老虎仿佛就要从这葫芦里蹦出来似的。高叔平顿时就在想啊，这好的作品一定是充满了满腔的热情，一定包含着大爱无疆的心胸，一定会教人真诚和善良，一定会孕育着无数美好的愿望。王海老师的葫芦烙画就是这样，以一种大爱无疆的心胸向人们传递着真善美。看了一遍又一遍呢，这些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被大师烙刻的那真是栩栩如生。大师就用着手中这灵巧的电烙铁，表达着对生命的态度和对生活的热爱。谈起创作烙画，王海大师啊跟高叔平可就聊起天来了。要想做好烙画啊，先得心里打好腹稿，做到胸有成竹。说实话，这烙画创作呀不容易，这一笔下去你要是画错了，想改可就改不了了，所以必须啊得意在笔先，落笔成形。而且创作的时候还必须把握好火候力度，有一点把握不好，那就是功亏一篑呀。就看王海老师啊跟这一边聊着天，一边拿起了一个葫芦，嘴里头说着话，这手里可没闲着。就看这烙铁在葫芦上这么一游一走，这烙铁仿佛就有了神力似的，被王海老师熟练地驾驭着，轻重缓急，深浅浓淡，一笔笔勾描，一笔笔烙印，很快一只栩栩如生的小鸟水灵灵的可就出现在面前了。就看这只小鸟是那么的富有活力，那么的灵动可爱，仿佛一扑棱翅膀就会从大师手里飞出去似的。高叔平看到这儿啊，是越看越喜欢，当即向老师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老师，我想跟您学习烙画。老师一听笑了，学烙画可真不容易呀。这烙画不仅需要书画功底，而且啊你得有一颗真正热爱烙画艺术的心，最重要的就是您得坐得住这冷板凳。听到这儿，高叔平可就下了决心了，老师您放心吧，我一定坐得住。就这样，高叔平和王海老师学起了烙画。经过数年的磨合，高叔平对葫芦烙画可就不再是照猫画虎、依葫芦画瓢的传声筒了，而是葫芦烙画的驾驭者和再造者。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从国产动漫到山水彩画，而且这作画的地方也不只是在葫芦上了，从茶具上到果盘上，可以说成为了现代生活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在高叔平小小的工作室在精美的工艺品映衬之下变得是蓬荜生辉，烙铁声在艺术的殿堂内温馨荡漾，独一无二的葫芦烙画在简单文雅的生活中别有韵味。高叔平一点一染一雕一琢，行走在传承非遗的道路之上，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良工巧匠。与此同时， 30余项市级区级的荣誉证书、收藏证书是接踵而来。但是高淑平啊，依旧坚持钻研创新，尝试着赋予传统手艺新的意义。为了把烙画的艺术发扬光大，他现在啊已经带着这项技艺走进了校园，让传统手艺在新时代中焕发出勃勃的生机。精华在笔端，咫尺匠心难，唯有传承方显珍贵。一个小小的葫芦被高淑平烙刻上精致的图案后，摇身一变成为了古香古色的艺术品，赋予了传承的使命，成就了非遗之魂。精湛的手艺，一笔一画，一雕一琢，将非物质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穿越时间的考验，再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他用一枚枚葫芦复活了一个个美好的故事，用一双灵巧的手向我们馈赠了一份份时光之礼。高淑平独具匠心，在延庆非遗文化活起来传下去的这条道路上是越走越远。转眼这可都到了2020年了，还有2年冬奥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到那个时候，全世界的冰雪运动员都要汇集到中国，聚焦北京，来到延庆。高淑平可有点坐不住了。就在刚刚结束的201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上，通过区妇联的牵线，高淑平和旧县镇白河浦村建立了帮扶关系，引导农民种植葫芦，他负责回收作画。在世园会上，外国朋友对高淑平的烙画作品那是情有独钟。既然有了世园会的成功，高淑平心里可就有了底了。那这一次我更得赶上冬奥会这班高铁，把自己的葫芦烙画推广到更大的市场上去。想到此处，高淑平决定用烙画绘制一幅冰雪组图，完美的展示冬季运动项目的风采，让世界各国的朋友看到延庆区非遗烙画技术与冰雪的融合。整理好创作思路，高淑平可就把烙铁拿起来了。可是面对着手里的葫芦，他却迟迟的不敢下笔了。在葫芦上作画，对于高淑平来说，那是胸有成竹，下笔成图。无论是山水花鸟，还是人物造像，高淑平那都是信手拈来啊。可是今天要用这滚烫的烙铁在葫芦上烙出冰雪背景，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冰也好，雪也罢，您都见过，它是白的。有诗为证，望长城内外惟余茫茫，那是一片素洁呀。可是这烙画烙出来的颜色是以黑、棕、茶、黄、惨五色为主要的基调，这就像这水墨画当中的墨一样，墨分五色，焦浓重淡轻，烙画的颜色跟这一个道理。怎么才能用我这黑棕茶黄惨五色的基调来表现出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呢？这可愁坏了高淑平了。颜色上难以区分，那就只能另辟蹊径了。高淑平想到老师的教导，这烙画是很讲究布局的。所谓远观其势，近观其志，烙画在构图上讲究的是五字法。哪五个字呢？知假由侧虚，通过上下左右虚实相交构成画面，线条呢是粗细不一，简洁明快。这时候高淑平可就在构图上下足了功夫了。他在葫芦上营造了一个构图中心，那就是一个高山滑雪运动员从高山上面飞驰而下，在空中做了一个单手勾住滑板的定格动作，通过这个动作达到充分表现主题的效果。这个背景设计成巍峨的林海雪原，